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8集，如同黑色的火焰贯穿全身，两人同生的身影连缠绵的吻也封锁不住，抚在背上的手掌温度和摩擦，从未体验过的姿势带来全新的感触，使橙子全身完全失去了力道，好像溺水的人喘不过气来，随着波涛在涨落，又如风雨中的海棠，枝叶四散，分崩离析，毫无招架的能力。细胞一个接一个依次燃烧，直到极限的快乐席卷全身，白色的光芒掠过脑际，不停地颤抖着，晕眩和舒畅将橙子包围。离江橙子软绵绵的身体从泉中抱出，径直抱到暖浴床上，手和唇吻温情款款地游走，很快的将那尚未完全平息的感觉又重新燃烧了起来。哎呀，都不给他时间喘息呀。报复，这是名副其实赤果果的报复。离专注又沉迷，像是要把彼此刻进生命里一样，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。被报复了数次之后，某城就像一滩水一样化在石床上，捧也捧不起来。离将碧水兽洗好晒干的衣裙拿了进来，很贴心地给他穿上，一面拿着他软绵绵的胳膊伸袖子，脸上掩不住一个坏笑浮出来。某城顺着离的目光望去，哎呀，这衣服好像破得更厉害了。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碧水兽用小蹄子和牙齿猛甩衣服的情形，看来这家伙不太适合洗衣服的这份工作。透过衣裳的破洞，看见自己胸前一片红红紫紫沦丧的印子，虽然动不了，动眼还是做得到的，凶巴巴的。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离低头看到自己胸前破碎的衣襟处露出的暧昧痕迹，非但没有像橙子那样生气，反而笑得更深了，真是败给他了。就连晚餐的鱼都是离烤的，更有甚者，就连出去吃鱼也是由离抱出去的。橙子也不想让伤病员做家务啊，没办法，自己实在是走不成路了。哎，不是说这种事男生会比较累吗？为什么到最后趴下的是自己，而不是身上带着伤的梨子呢？真是没有天理了。懒懒的倚在梨的怀中，任由梨像喂猫一样把剔进刺的鱼肉喂到自己的嘴巴里。夜渐渐降临，黑暗中的山谷静谧幽深，只有火堆发出哔哔啵啵的浅唱。梨的下巴抵在橙子额上，谁也没有说话，享受着静静相依的一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梨的声音如清淡的风一般传来，这个山谷中没有猛兽，你不用害怕。橙子抿嘴笑了， 有你陪着我呀，有怪兽我也不害怕。 梨没有被他逗笑，声音里忽然沁入了淡淡的忧伤。如果我不在，你也不要害怕。橙子忽然听出了什么，惊疑地抬头看着他的脸，梨的拇指却已在橙子的眉上轻轻地抚过，一阵重重的睡意顿时袭上额头。橙子努力抵抗着困倦，睁大眼睛惊慌地嗫嚅出一声， 梨子。 这是一个小小的催眠术，只会让你睡一觉，醒来时不会感觉不舒服的。我的法力已经恢复了一半了，必须要回到凌渊海了，那里局势不明了，对你来说太危险了，我是不能带你一起去的。锁物谷很安全，除了我没有人知道，你就安心地待在这里， 等局势稳定了，我就回来接你。碧水兽留下与你作伴，我会令他3个月之内不准带你出谷。3个月，最迟3个月。如果我没有来，你就去找我。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要找到我，不准不要我。你答应过我的。梨的唇柔弱地落下，贴在橙子的唇上，久久不分开。橙子已经被睡意抓住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只有渐渐模糊的意识在呐喊： 不准，不准，不准丢下我。 眼角滑落一滴泪，彻底沉入深深的睡眠。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，他在空荡荡的暖浴床上睁开眼睛，手四处乱摸，希望摸到身边还有一个人，希望那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。然而只有他自己，真的只剩他一个人。他跳下床，抬脚奔向洞外，大声喊着： 梨子，梨子。 只喊得泪如雨下，也只有满谷空荡荡的阳光。他抱着膝盖坐倒在地上，脸埋进臂弯中呜咽个不停： 死梨子，口口声声说什么不准不要他，不准丢下他，还不是丢下我不管了，臭梨子。 想到梨伤未全好，法力也没有完全恢复，这一去是危机重重，安危难测。橙子心烈烈地揪痛起来： 不该这样的，我们应该在一起啊，不管是不是有危险都得一起面对，都不应该分开的嘛。我有事的时候你知道陪着我，怎么你有事的时候就不知道我也想陪着你了呢？自私，你们这样就是对我好吗？不是，不是的，我不喜欢这样，不喜欢。 身侧背轻轻地拱了一下，抬起泪眼，看到绿汪汪的碧水兽。他破天荒的没有看到橙子就来踩他脚，金色眼睛中居然带着一丝温柔，喉咙里发出安慰的噜噜声。橙子的眼睛一亮，眼泪一甩，魔爪一探，揪住他脖子上的金毛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